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长天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在夜幕掩护下，很多警察在后山脚下做着安排，接着让一个放羊的老汉赶着羊群带路，领着一个化了妆的精干的警察上山。天上一弯皎洁的月牙把山峦树木照着闪着白光，但在夜色里仍然让人看不清老汉的面孔，分不清有多少只羊。只听见羊蹄子哗啦啦的声音，老汉打着呼哨带着羊群走上山包。趴在一块巨石后边的陌生人谨慎地缩紧身子，躲在石头后边。老汉突然在石头旁边不走了，解开裤子撒尿。羊群看见石头后面有人，发出了咩咩的叫声。站岗的陌生人站了起来。陌生人说：“ 妈的，往哪儿尿？” 老汉说：“嘿，哦，吓死我了，怎么这儿还有人呢？”陌生人说：“ 快点滚开，别惹老子生气。” 猫着腰尾随在羊群后边的一个警察突然窜起来，将陌生人扑倒。陌生人在挣扎中被反戴上了手铐子，嘴里边塞着棉花。接着陌生人被压下了山。天已经蒙蒙亮了，周大业从汽车里出来，手里拎着旅行箱，磕磕绊绊地往山路上走。路途中被前山站岗的歹徒截住，打开箱子查看了一下里边的钱票，然后给小屋里的人打手机，最后才放周大业上山。山上小屋里有人醒着，往窗外看，发现了黎明中走上山的周大业，急忙叫醒了另外两个人。三个人一起走出屋子迎接周大业。周大业走到门前的时候，马脸儿往前走了一步，外屋的特警警惕地盯住了他。马脸说：“ 把箱子打开。” 周大业猫腰打开箱子，箱子里整整齐齐摆满了钞票。马脸说：“ 把上边掀开，我看看下边。” 周大业再次猫腰把第一层掀开，露出下面的钞票。 马脸说：“好了，锁上箱子，你下山吧。” 周大业转身就跑，然而一个陌生人立即飞出一刀，这一刀扎在周大业后背上，周大业应声摔倒。马特一个箭步窜了出去，将马脸扑倒在地。杨凡也跟着冲出去，抱住一个陌生人的后腰。这个陌生人还来不及拔刀，只好用拳头狠砸杨凡的头部。此时马特已经将马脸的右肩轴卸了。接着马特去追另一个有飞刀的陌生人，这个人已经拎起周大业的旅行箱开始往开阔地跑，后边是马脸，他左手拔出刀子紧追着马特不放。此时杨凡被打晕了， 摔倒在地。打杨凡的陌生人也往汽车方向跑，并且拔出了刀子。夏佳丽守在孙大生身边守了一宿。凌晨，夏佳丽趴在病床边睡着了。孙大生醒了，发现夏佳丽还在睡，便伸出手轻轻爱抚夏佳丽的头发。这时夏佳丽她妈来了，推门进来，手里拎着一个小保温桶。夏佳丽也被惊醒了。孙大生说：“伯母您好。”夏佳丽说：“妈您怎么来了？” 佳丽啊，昨晚你爸回去以后啊，我就知道大生受伤了，便急忙跑超市买了一只鸡，连夜熬了鸡汤，现在我就拎来了。 孙大生说：“ 谢谢伯母了。 妈，我有个想法，我想过两天把孙大生接咱们家去住。” 佳丽呀，拿个药输个液啥的还是医院方便呢。 孙大生插话说：“ 佳丽啊，再住些日子医院也没关系，我自己有一些积蓄。” 夏佳丽说：“我说的不是钱的问题，我是说现在腿上已经打了石膏，输液呢也就是这两天的事情了，等这两天过去了不用输液了，还在这儿睡啥劲儿啊，家里多方便呢，我在家里照顾你，同时还可以踏踏实实睡觉。” 孙大生说：“佳丽啊，你不要把时间啊都花在我身边，家里花店那边你还得照应不是？” 夏佳丽说：“不，一切听我安排。 妈，我爸跟你说了吗？我打算嫁给大生。” 孙大生一听这话，神色很是惊慌。 佳丽，不要。 夏母看了看孙大生说：“ 佳丽呀，爸妈任何时候都站在你这一边，只要你自己考虑成熟了，爸妈没说的。” 孙大生说：“ 佳丽，你不要冲动啊，我劝你慎重。” 夏佳丽说：“大生，这件事情我已经认真考虑过了，我没有冲动。妈，今天您就替我在这儿顶一天，我先回去睡会儿觉，然后打理花店的业务，晚上我再过来。” 老妈一声长叹：“哎，去吧，佳丽。” 夏佳丽走到孙大生跟前，吻了下孙大生的额头，然后才转身走出去。一个陌生人已经拉开车门逃上了棕榈，马特要拉开车门，里边的陌生人立即将车门锁了。马特弯腰捡起一块石头，猛地砸向车门的玻璃。这时身后马脸用左手举起刀子照着马特后背猛刺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一声枪响，啪，马脸应声栽倒。另一个举刀子的陌生人听到枪声，拔腿就往后山跑。马特听到枪声也是一惊，猛回头的当口，汽车已经被陌生人发动起来。马特追着启动的汽车，扒开棕榈的门锁，拉开了车门，一个箭步飞身上车，与这个陌生人厮打起来。于是汽车在开阔地七扭八歪的兜圈子。此时后山的警察已经缩小了包围圈，那个逃跑的陌生人只好乖乖地扔掉刀子，束手就擒。棕榈车上，陌生人在拼命地抢夺方向盘，猛踩油门。马特想卸他的肩轴，但陌生人立即把手里的刀子伸了过来，割向马特的手掌，鲜血立即涌了出来。但马特终于卸掉了陌生人的肩轴，此时汽车撞上一块石头停住了。马特跳下车来，甩着手上的鲜血。警察将汽车团团围住， 一支支枪指向了驾驶室，陌生人打开车门，跳下来，举起双手，放在了脑后。在医院楼道里，马特和杨凡坐在长椅上，两个人的脸上、身上挂着鞭痕，涂着红药水，马特的一只手上还缠着纱布。此时，手术室的门打开了，周大业被推了出来。马特起身问医生：“ 医生，周大业怎么样？” 医生说：“伤口很深。”“ 有没有生命危险呢？”“ 已经脱离了危险了。” 周大业被推进病房，护士给周大业输液。此时孙小妹来了，孙小妹伏在病床边，拉起周大业一只手亲吻，眼里满是热泪。医生轻声说：“现在伤员需要静养，请大家出去吧。”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离婚男人》。 大家恋恋不舍地来到楼道里，孙小妹抱住杨凡抽泣。此时夏佳丽给孙大生打热水，从楼道经过，看见了他们。夏佳丽诧异地看着马特和杨凡，显然他们脸上身上的伤痕深深触动了夏佳丽。夏佳丽惊呆了，马特发现了他，便急忙走过去。马特说：“ 佳丽，你怎么也在医院呢？” 夏佳丽说：“孙大生的腿被撞坏了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” 马特说：“我和杨凡被罪犯劫持了，从昨天到现在一直跟罪犯较量呢。” 夏佳丽的大脑猛地轰鸣了一下，她闭着眼睛好半天才缓过神来。“ 罪犯都抓住了？” 马特说：“都抓住了，云南的公安够厉害。” 夏佳丽眼里也突然满眼热泪。“ 那你们受苦了？” 马特说：“孙大生在哪屋啊？我去看看。” 两个人来到孙大生的病房，孙大生见到了马特也十分诧异，惊异地看着马特。马特伸出手和孙大生握手。马特问：“ 腿是怎么伤的？” 孙大生说：“ 出了车祸。”“你的伤是咋搞的呀？” 夏佳丽说：“昨天马特和杨凡被罪犯劫持了，警察刚刚解救了他们。”孙大生说：“ 罪犯都抓住了？”“ 都抓住了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嘛。” 夏佳丽拉着马特走出病房，两个人在楼道里站定以后，夏佳丽的表情有些难看，她迟疑了半天才启齿说：“ 马特，这些天你都干啥了？”“ 开始啊，是侯晶来谈合作，接着周大爷被恐吓，我就配合公安部门抓嫌犯，接下来就被罪犯劫持了，一直到现在才刚消停。”“ 但愿你说的都是真的。马特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决定。”“ 什么决定啊？”“ 我打算跟孙大生订婚。”“ 为什么？ 难道是因为……”“你啥都别说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跟我爸我妈跟孙大生都宣布了。”“ 你这么决定，怎么也得跟我商量一下吧。”“ 你的投资如果想收回去也听便，我爸我妈会想尽一切办法把钱凑齐，好在只花了一半。”“ 我不想收回投资，也不想放弃你。 大生纯粹是为我受的伤，如果不是他去跑昆明，撞伤腿的肯定就是我。我必须对大生有个交代。”“ 佳丽，感恩呐，不等于爱情。 咱们俩交往这么久， 我对你还是朦朦胧胧的看不清楚，而大生的一切都在我眼皮底下，我一目了然，我对他放心。 你要这么说，我就无言以对了。 马特突然转过身去，一只手捂住眼睛，嘴里控制不住地发出了呜呜的声音。夏加利他爸坐在办公室看报纸，一行黑体字标题赫然入目：三个公司白领与罪犯殊死搏斗，身负重伤，在公安的强力威力和密切配合下，一举抓获全部犯罪分子。他急速往下看，嘴里念叨着：“马特啊，马特，哎呀，真是好身手，好样的。”他继而陷入了迷茫。他和夏佳丽的事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现在的年轻人呐！在百货大楼，夏佳丽他妈走进办公室，那个50来岁的秃顶经理立即指点报纸让他看：“ 你来看呐。”就是咱们跟前发生的事情，真勇敢呐！ 夏佳丽他妈接过报纸，一行黑体字标题立即映入眼帘：三个公司白领与罪犯殊死搏斗，身负重伤，在公安的强大威力和密切配合下，一举抓获全部犯罪分子。他立即抓过桌子上的电话，给夏佳丽打了过去：“ 佳丽呀。”你快看看今天的报纸。 夏佳丽在医院楼道里接听手机。 妈，啥事儿啊？这么一惊一乍的。 老妈说， 今天的报纸啊，报道了马特和他们罪犯英勇搏斗的事迹。 夏佳丽的表情有些难看。 登报了，不错呀。 老妈说， 你跟马特的事儿啊，不能说完就完。你要重新考虑啊。 有啥考虑的？已经决定了的事儿，还能变来变去的吗？ 佳丽呀，我劝你再想想。 哎呀妈，烦死了，别提这个了。 夏佳丽木然关掉了手机，捂住眼睛，嘴里也控制不住地发出了呜呜的哭声。小智在办公室看报纸，也看到了同样的标题：三个公司白领与罪犯殊死搏斗，身负重伤，一举抓获全部犯罪分子。小智立即用圆珠笔把标题画下来，然后细读起来，脸上的表情急剧变化着。 啊，马哥，真了不得。 小蒋推门进来， 看啥呢，智智？ 小智说， 小蒋，你快来看，报道我马哥了。 什么我马哥，我马哥的，别这么叫行不行？ 就这么叫，这是我马哥，我马哥，我马哥。 马特也在办公室看报纸上的报道，黑体标题赫然入目：三个公司白领与罪犯殊死搏斗。此时杨凡推门进来，两个人脸上的伤都已经消了不少。 马特，我跟你商量件事儿。 请讲。 我想跟赵科长退婚。 那怎么行啊，你们都喝了订婚酒了，你这么做啊，让赵科长怎么向周围的人交代啊？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 你这是为什么呀？ 这还用问？ 你别开玩笑行不行？ 夏佳丽那边已经变了，你曾经说过，只要夏佳丽拒绝了你，你就娶我，你怎么能忘了呢？ 那时候你和赵科长还没订婚呢。 订婚又怎么样？我们又没上床。 不行不行，这么做啊，对不住老赵。 这时马特的手机彩铃响起，马特接听。 妈，是您呐，有急事儿？ 马特母亲说， 对，有急事儿。儿啊，我说一件事儿，你别惊讶啊。 妈，别这么一惊一乍的。 儿啊，你还记得你和前妻刘梅是什么时候离的婚吗？ 整2年了吧。 儿啊，刘梅啊，今天把儿子领来了，1岁半的大孙子 和你长得呀一模一样，就像一个模子扣的。 什么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呀？ 马特突然感到头晕目眩，差一点儿从椅子上摔下来。身边的杨凡急忙拥住了他，而电话那边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：“ 儿啊，大孙子呀，现在住院了，你赶紧来一趟吧。”“ 什么病住院了？有刘梅不就行了？”“ 听刘梅说呀，孩子被查出了先天性心脏病。” 啊，心脏病？小小年纪怎么会啊？ 是四联症。据这个医院的大夫讲啊，现在的婴幼儿得这个病的很多。 需要手术吗？ 没错，大夫说呀，现在做手术正是时候，要么急急可可的叫你呢。而且我还要告诉你，刘梅跟我说了，她在等着和你复婚。 哎呦喂！ 马特大叫一声，便真的昏厥过去。杨凡用力倚住马特，使劲儿掐他的人中，直到把他掐醒。杨凡说：“ 我知道你又遇到求婚者了，现在的事儿啊，真让人纳了闷儿了。一个离婚的男人竟然这么抢手，什么世道呀？但是我要告诉你马特哈，你不能心里边没数，在你最危险的时候是谁在掩护你陪伴你。” 说完不等马特回答，杨凡就猛地稳住了他，差一点儿让他窒息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 听众朋友，《离婚男人》到这里就为您播出完毕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将为您播出小说《大笑的女儿》，欢迎您的关注。 大笑的女儿曾被人誉为中国版廊桥遗梦，剧情围绕四名男女军人的成长经历展开，讲述了他们的生活与感情。军人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，面对爱情、婚姻和责任，又将如何抉择？这部作品没有其他军人戏的战争大场面，但胜在情感真挚和细腻。剧中相恋的男女主角，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能走到一起，带着缺憾的唯美。小说《大笑的女儿》，12月28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，当天23点半。 即将收听的是《档案》。 叮当葫芦哟哈，冰糖的张占德， 大哥去了吗？ 它是由一个个故事串起来的冰糖葫芦。 儿子，麻利儿的到合作社打金酱油去。 肯节上别打退堂鼓，这个面儿你得给我撑住了。 它是一个老北京对北京老胡同的回忆。 胡同是北京文化的根儿，四合院是北京文化的魂儿。 800多年的胡同文化有多厚实？厚实的文化能没范儿吗？ 师傅，什么叫起范儿啊？ 这里边的门道多了去了。 北京故事广播